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71章，李宇一讲起鬼婆，再加上而家眼前咁嘅情景，大家都不由得纷纷喺度揣测，唔通千古流传嘅海中鬼婆真係有奇物？我唔信，就算真係有鬼婆，佢又点解淨係害嗰三个扶桑人，又唔害我哋呢？呢度其中就一定有古怪，显然唔係我哋表面上睇上去咁简单。顾文敏见我一声都唔出，佢又问我讲，唔通你都认为係鬼婆？我讲，我就信呢个世界上话唔系真係有鬼婆呢一样嘢。不过而家我唔认为呢件事系鬼婆做㗎噃。李宇打咗个突，后尾佢明白过嚟啦，佢讲，哦，唔通你认为系人做㗎？咁喺我哋中间有边个会做啲咁嘅事啊？而且呢一个咁嘅袭击者，佢明显最后就係返返水入边嘅，我哋啲人数一个都唔多，一个都冇少喎。之前我同李宇諗嘅亦都一样，但係当我睇到呢啲赤脚往返嘅脚印嘅时候，突然间諗到咗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我哋先前揣测都以为个袭击者系从个海里面出嚟上岸，然之后就咬死三个扶桑人，再者就返返入水入边。但系有冇一种咁嘅可能呢？袭击嘅人可能就系喺我哋中间，佢呀先行去咬死三个人，然之后就去到海边嗰度清洗啲血迹，最后走返返嚟若无其事咁瞓觉。我将呢一个咁嘅諗法话俾大家听，大家即时就目瞪口呆。段飞又讲，咁只有15分钟嘅时间喎，咬死人洗血迹咁样都嚟得切咩？李宇跟住又讲，再讲啊，我哋呢啲人日日都朝夕相处，我哋之中都仲係真係冇啲咁变态嘅话，就算啊，佢真係好憎佢哋，想殺之而後快嘅話，咁佢哋用匕首啊，或者用其他武器都得㗎，用牙去咬，嘩，咁真係太變態啊，只有心理變態先會咁做㗎喎。豆腐一聽講變態，即刻拍一拍個頭，望住我講，老陳，呢件事係咪你做㗎？讲出嚟冇事嘅，唉，反正嗰三个人都唔系啲咩好货色，唉，我哋唔会讲出去嘅。我啊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做嘅，一听到豆腐咁讲啊，真系激鬼死我！我忍唔住一脚伸过去闹佢，你嘢咁嘅木嘴真系狗嘴长不出象牙。我呢个谂法啱啱提出嚟，就等阿段飞同埋阿李宇质疑。不过佢哋投疑出嘅问题，亦都系啱啱事情嘅关键点。袭击者如果系喺我哋嘅队伍里面出嚟，佢点解要咁做呢？袭击者点样样喺15分钟之内办妥咁多嘅事？跟住就听到顾文敏讲：如果你嘅谂法系冇错，咁袭击者去到海边嗰度洗血迹嘅时候，身上啲衫或多或少都会整湿噶。咁而家我哋只要检查下啲衫咪知道囉。我哋呢阵时就企喺海边，雪白嘅海浪係咁推涌上岸，弹起嘅水花早就将大家嘅裤脚就整到湿晒，而身上亦都零零星星带咗水渍啦。咁点样仲分辨得出嚟呢？一时之间我哋又无计可施，心里面就好唔安乐。一係为咗惨死嗰三个人，第二呢諗到队伍里面可能隐藏住一个变态，咁真係觉得心里面发寒。我不禁咁揣测起上嚟，当时割断绳嘅嗰个人会唔会又系同一个人呢？呢一时古灵精怪嘅段飞突然间咁一声，佢就讲，我有主意啦， 我哋大家除咗对鞋，睇下啲脚印，边个啲脚印对得上，边个就系袭击者。 由于杀人嘅凶手可能就喺我哋嘅队伍入边，而呢个靓妹讲嘢又比较客气，只系称呼佢叫做袭击者，而冇直接讲佢系杀人犯或者凶手咁，所以呢一个主意就获得大家一致嘅同意。大家纷纷就除咗啲鞋袜，将啲脚印啊踩上去对比。呢一个明显系一双男人嘅脚，三个女人将只脚踩上去之后就显得好娇小。其他嘅人亦都对咗脚印，唔系偏大就系偏细，唔系前阔就系后窄。到最后就得翻我啦。点知道我将只脚一怼上去，心里边不由得打咗个突。唔大唔细，啱啱好。大家啲目光齐齐齐咁聚集到我只脚上边，一时之间只系听到海浪声同埋风声，全部都哑口无言。豆腐最先反应过嚟，佢先前系要我认罪，而而家到咗关键时刻，佢反而第一个先开口讲：，唔可能系老陈嘅，依个系咁啱得咁巧嘅啫。其余啲人嘅神色嘅各异，可能系我平时里边嘅表现呢就唔错，亦都冇引起啲咩惊恐嘅情绪，只不过啲神情好疑惑，显然系搞唔明白点解我嘅脚印会重合上嘅。呢个时候，一直同我唔系好啱雅嘅吴思东啊讲：，咁你到底系点解要杀佢哋呢？豆腐嬲啦，讲：我讲咗啦，唔系佢做噶嘛。吴思东睇住豆腐，好鄙夷咁搣咗搣个嘴。佢讲：你有证据咩？豆腐一时之间啊讲唔出嘢，最后佢还崩崩咁讲：第一，我唔信呢啲嘢系老陈做嘅；第二，即使系佢真系做嘅，咁啊点啊？你条衰仔唔通要佢杀人偿命啊？如果系咁，先同我捻下先。阿英而家就一面咁焦急，劝我哋就唔好再咁样剑拔弩张啦，有话好好讲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提出咗一个有力嘅证据，好在佢开口，唔系我啊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啊！佢踎低身睇咗一下嗰一排嘅脚印，紧接住佢拧住个头讲：唔啱，你哋睇呢啲脚印嘅旁边呢啲印记啊，一边高一边低，讲明嗰个人行路嘅时候呢，佢嘅下盘系唔稳嘅，摇摇摆摆咁，所以啲重心呢，动一都系向右，导致到啲脚印啊偏大。真正袭击嘅人，佢嘅脚应该系比呢个脚印要稍微细啲。大家咁一睇，果然系喎。豆腐即刻松咗口气，而吴思东嘅面色一时之间就好难睇啊。咁如果按照顾文敏嘅推论，再结合先前嘅对比，咁呢一个脚印略为细一啲嘅，一共就有四个人，分别就系林教授、机械人二号、豆腐同埋鲤鱼。喺我哋队伍里边，一共系八个男人，而而家咁样计落嚟，一半嘅人都有嫌疑。不过佢哋四个又点可能系袭击者呢？唔通话我先前真系多心，或者真相就好似鲤鱼所讲嘅，真系喺海中嘅鬼婆上岸索命。虽然有啲嫌疑对象，但一切都系好模糊嘅，总唔能够因为四个人都系嫌疑，就将佢哋全部摘起上嚟啊！我就唔系因为对嗰三个人嘅死而介意，我真正觉得唔妥嘅系袭击者呢个杀人手法。点睇都点唔正常。如果一个潜在有精神病或者心理疾病嘅人，好难保佢下一次唔会对我哋自己人落手㗎喎。大家而家一时之间都无计可施，只能够将呢件事情暂时先放低啦。睇阵时日头已经完全跳出咗海面，时空岛迎嚟咗属于佢嘅白天。今日啲海风比较细，海面上边啲雾气好浓。整个时空岛亦都缭绕喺雾气当中，拧转头回望，只见个三座唔大唔细嘅山，而家就俾啲雾气笼罩住，云遮雾绕， 白色嘅海雀时隐时现，真系好似人间仙境咁靓。徐福系当年出海寻找海上嘅仙山，会唔会就系呢度呢？睇咗阵间，机械人一号就讲：嗰三个人仲喺嗰度，万一俾佢哋啲同伙发觉就唔掂啦。我哋仲系先处理下佢哋啲尸身先。我哋就翻到营地，就近咁挖咗三个大坑，将啲三个惨死嘅扶桑人放咗个坑入边，填埋咗啲沙。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大家就收拾装备，准备爬山啦。原先谂住食啲嘢嘅，不过啱啱发生咗咁嘅事，又加上处理完三具尸体，大家都大到胃口，冇人食得落。喺时空岛上边啲植被呢就好繁茂嘅，佢生长住有椰树、芭蕉、大巨榕同埋木麻黄，仲有各种各样嘅灌木同埋野生植物穿梭喺入边。海上边炽热嘅阳光就被遮蔽住，喺林间就好阴凉，地面涵盖住海沙，使到啲质地就好柔软。越向前行，地势就慢慢拔高，开始就向山峰上边蔓延。我哋花咗大半日嘅时间爬上咗呢座岛最高嘅地方，俯瞰地形。按照秦无岭汉无波嘅讲法，徐福嘅墓唔会系开喺山顶嘅，应该就喺山岭嘅位置。我就企喺高嘅地方四处咁观望，心中回忆起阳方秘笈上边嘅一啲内容。只见两边嘅沟壑啊大开，前不遮风后不挡水，点睇都唔似葬人之地喎。如果徐福真系喺呢度修建陵墓嘅话，会选喺边度呢？喺嗰个时候嘅徐福能力嘅应该有限嘅，修墓就唔会太大。呢个时候嘅时空岛前边系月牙形嘅海湾，背边就系延伸出去嘅月牙背，形成咗一大片郁郁葱葱嘅原始森林。大家等咗半日，见我一直都冇开口，吴思东就讲啦：，喂，你到底得唔得噶？讲实话，我真系唔系好掂呢一点嘅皮毛知识，我完全睇唔出门道。不过如果就系咁承认，咁真系好冇面。于是我冇鬼理吴思东，面无表情，慢吞吞咁喺度观察住。外人睇我个样啊，好似胸有成竹咁，其实我心里边一直喺度回忆紧秘笈上边嘅内容。秦无岭汉无波。这个咁嘅徐福嘅墓肯定呢就喺三座山正中间嘅其中一个地方㗎啦。呢三座山嘅山势好似刀戟，咁佢哋嘅凶煞之气就好浓烈嘅，都系唔适合葬人。咁喺望闻问切嘅望字诀里面又称为虎刀山。人遇到咗老虎同埋持刀嘅人，自然就有空灾之祸啦。我睇到半日都睇唔得要领，喺表面上我虽然不露声色，不过心里边暗暗喺度叫苦，唔通我真係就要咁放弃？咁岂不是咪俾阿吴思东嘅衰仔嘅小参懵？我係咁諗下諗下，突然间諗一样嘢，观风望水讲究嘅就一眼睇透局势。我而家身处高地，虽然低处一览无遗，但系就偏偏睇唔到而家自己身处嘅主峰。我谂嗰个徐福，既然佢系秦朝著名嘅方士，如果佢真系要埋喺呢度，肯定就唔会乱嚟落葬嘅。佢既然揾一个咁唔适合于葬人嘅地方，可能真系事出有因，或者当时会有啲咩变故令到佢不得不敢做。不过喺望字诀入边有一篇上面写住改风逆水嘅奇术，而徐福呢个人会唔会对呢度嘅大风水做咗啲咩改动呢？要想将呢个虎刀之地改为吉月，亦都唔容易嘅。 呢一个苦刀之地啱啱就缺一个后位，亦就系后山。如果有后山能够拔地而起嘅话，咁就形成咗一个三山拱卫嘅姿势，而我哋所处嘅主峰就系好似坐喺张龙椅上边，面朝大海，尽立海龙之起。最难得嘅就系呢个主峰喺三座山里边系最高峰，亦都有讲话大山聚灵气，小山出精怪。咁样一嚟，呢一座山就会由苦刀山变成系望海龙。只可惜偏偏呢一个地方就缺咗一个后山。